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纵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陈东，我朗读的篇目是钱塘湖春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春天来临，从孤山寺的北面到贾公亭的西面看去，湖水上涨，湖面与湖堤差不多齐平，天空中的云层层叠叠，与湖面上的波澜连成了一线。有几只刚入春就飞出来的黄莺争抢着飞向阳面的树木，谁家刚从南方飞回来的燕子正衔着春泥筑巢。颜色众多，各式各样的花朵渐渐的就要让人眼花缭乱了，浅浅的初春新草刚刚能够盖过马蹄。最喜爱西湖东面的美景，怎样看都看不够，所以再去看看翠绿的杨柳树下美丽的白沙堤。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11:04，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儿的锁定收听哈。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 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相关经历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有种不确定与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这个无话可说哈、啊。他叫无话，然后呢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可以的可，然后说说话的说，连起来就是无话可说哈，有才。他说呢，我非常喜欢电台情歌，尤其喜欢网上的那个现场版，前奏非常的惊艳，当然更喜欢的还是词哈。我们一直都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我也对这首歌呢情有独钟，为什么呢？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的校园广播站有一个夜间节目，当时呢有一个诗歌的声音就特别这个深沉性感哈，然后呢他的那个节目每天一开始的前面呢就是用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做了一个这个开场曲，所以说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嘀咕嘀咕说了哈，第一次听这歌呢还是因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莫文蔚翻唱的，两个版本呢都很喜欢。可乐妞呢也是在对不起啊，暗黑系先生哈，他给我留言说，其实呢我觉得女歌手唱歌真正好的没几个，个人呢比较喜欢王菲、莫文蔚，我倒是觉得在这个眼花缭乱的娱乐圈，真正懂得女人的或许只有她们自己吧。女人有时候要的不多，但是有时候呢又要的很多。其实你说的这个人我都不认识哈。确实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哈，如果说提到姚谦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谁呀、啊、然后呢再一了解，可能莫文蔚、李玟，然后刘若英、萧亚轩这些人名的话，可能才会明白原来很多歌曲都是出自他的手。不过没关系啊，只要听歌喜欢的这个旋律打动了你就好了。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哈。 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暮色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天上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哈。望川三途说了，记得小时候在街上唱鲁冰花，唱到天上的星星，然后小伙伴就接了一句参北斗。哎呦我的天，他说害得我好几天没找回调来哈。这个混搭必须要点个赞哈。易先生说了，一直不知道鲁冰花也是姚谦的作品，作为一个90后听的比较多的还是他写给萧亚轩和刘若英的歌。哎，那么这样呢，我就必须要说一嘴哈，你是一个正常的90后如果说你天天听鲁冰花的话就有点奇怪了哈。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直到一想你，思念苦药。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所以说呢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欢迎各位呢在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通过呢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互动就好了。待会儿见喽。 如影随形。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那么呢，广仔呢也留言了哈，他说很多年前对于姚谦的印象呢就是五个字，著名音乐人。可是他呢到底做过什么音乐？今天这个节目呢启发我去搜索他了。原来呢有王菲的《我愿意》、辛晓琪的《味道》、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专辑等等。姚谦呢真是一个成功女歌手的打造者，是台湾地区音乐人的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哈。他还说了，我特别欣赏姚谦的一句话，可以说是金句了。他说，在这时尚如洪流般的时代里，对所有素材聪明的理解和精明的选择才是王道。异次元也说了哈，哎呀，能记住歌名，但是记不住人名哈。今天的歌曲好像都很经典哎，其实不只是今天，每一天的歌曲都很经典哈，听听你就知道了。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当时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录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2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不过呢这首歌之后两个人也就没有再度合作了啊。很多人猜测呢是不是因为王菲录歌的时候姚谦要求太严格了，导致两个人不好相处啊。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王菲和赵薇呢是闺蜜，姚谦和赵薇的关系呢也不错，因为赵薇的关系两个人后来其实也没少见面。后来呢王菲还找这个姚谦邀歌，姚谦呢也是先答应了，但后来呢始终没有写，因为他觉得呀自己已经没办法给王菲写出更好的歌词了，那索性如此呢我就不动笔了。找月余说了哈，有些味道真的是难以忘记，和初恋分手第四年，周末去逛街，在人群当中突然闻到了熟悉的香水味，回头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他，过了一会儿手机响起一个陌生的号码，接通后听到他问我是不是也在商场中。哇，这个留言哇太扎心了啊！我要缓解一下。小珍珠说啊，味道这首歌真的是勾回忆，以前学校放听力前呢都会放这首歌的伴奏，为什么练习英语听力之前会放这首歌的伴奏呢？Tiffany 说了哈，戒烟真的很有必要，抽烟真的一点也不帅，而且呢味道也不好闻，接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亲了一个烟灰缸。好吧，太有才了，我们听众留言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 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啊，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呀、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呀、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啊、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啊。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还是不是洗发水用多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 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迪达尼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曲。那么开头呢，有一段笑声还是挺特别的，试试哈。 心情，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因为 好心情来自李文哈。这个本来说要停暖气的，结果呢马上要有这个冷空气，所以说就往后延了。而且呢这个明天呢可能会有雨甚至雨夹雪，所以说这些事情呢都可以值得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哈。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和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哈。小妞呢刚才我们在微博上也是在留言哈，他说了这个年少不懂姚谦词，听懂已不再少年。我听完之后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把说李宗盛的话又搬过来了。他也说突然发现一句话可以套所有哈。完了之后呢他又非常尽职尽责的履行了这个诗人系听众的这个作风哈，留了一大段。他说姚谦呢一直细腻感性，是唱片界的一众艺人永远尊重的谦儿哥。据说呢他不仅在音乐界举足轻重，在美术方面的造诣更是与在文学中的一样超群，有着二十多年的艺术收藏经验。来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呗。好啊，接下来就是这一首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歌哈和这个人。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他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她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她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确实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有人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啊不爱我，这个写歌多吧又觉得好像在累他，搞不懂啊。好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最经典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如果当初再交会是难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威廉王说了，记得最熟悉的陌生人是磁带 B 面的第一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开场的萨克斯声音给吸引住了。哇， B 面第一首歌你还能听啊，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啊，佩服佩服哈。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我们今天在开头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好多内容没有跟大家分享哈。那么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十点钟的延时，我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漫威超级英雄影片的《奇异博士》。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肩负了为第三阶段打根基，最终引出终极大战复仇者联盟三无限宝石的任务。今晚十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依然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在你心里，怕你想。